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昨日講到非義而動，背理而行，以惡為能，佛喺经上有一段话讲，呢度亦截录落嚟。佛说世间一切恶人，死堕地狱。地狱里面亦有管事嘅人。那个人叫牛头阿婆。我们中国民间叫牛头马面，都是地狱里头管那些刑罚的。牛头阿婆非常凶恶，我哋一般人讲一丝毫慈悲心都冇。佢见到众生受苦，绝对唔会有一丝毫怜悯心，反而认为你苦受得仲唔够，加俾你嘅刑罚仲唔够重，所以那些人时时怀住恶毒的心，受报的人，佛讲在人间都是一些不孝父母、毁谤三宝、侮辱六亲眷属、轻慢师长、无憾善良、杀害众生、造诸恶业。我们想下佛讲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有没有？孝顺父母，我哋听到啦。我哋自己有冇做到？孝顺嘅意思，好心好讲。我哋喺前面讲咗好多，少年时代在学校求学，功课不好，品德不好，那是不孝。现代年轻人谁知道，学业完成之后踏入社会，成家立业，如果家唔和，喺事业上同同事、同朋友唔会和睦相处，时时叫父母操心，亦系不孝。我哋出家啦，冇认真修行，戒定慧三学 唔会增上，你一生中未能超越三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咁系不孝啊！所以我哋读呢句不孝父母法，唔系对人哋讲嘅，正系对我哋自己讲。每个人喺佢自己本分嘅岗位上，现前工作环境上，点尽忠尽孝，社会广大群众接受圣言教育，接受佛法教育，机缘越来越少。我哋有幸遇到啦，遇到之后喺呢一生中，一定要将呢个难得嘅机会揸住，要做好啊！忠孝呢两个字，我哋概括成个佛法嚟讲，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，呢两个字可以概括尽啦。乜嘢系佛法？忠孝就系佛法。忠孝就系菩提大道。观敬三福，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呢两句做到极处就成佛啦。呢两句八个字，如来果地上先做到圆满，等觉菩萨仲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仲欠缺一份，未能达到究竟圆满。所以佛呢句话，不孝父母，甚至对等觉菩萨讲，仲喺度提醒佢：你孝未做得圆满。我哋听到呢句话，应该生起高度嘅警觉心，呢种叫学佛。佛系究竟圆满嘅大孝，佛系究竟圆满嘅奉事，佛嘅师长系过去一切诸佛，唔单止过去一切诸佛，现前一切诸佛，未来一切诸佛，佛都成事供养，我哋边会知道啊？毁谤三宝嘅事情，我哋做得太多啦。或者各位同学听到会不以为然，其实 我哋四众弟子，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，如果唔系真正依教奉行，喺社会上表现一个真实佛弟子嘅形象，我哋就毁谤三宝啦。俾社会上人睇嗰个佛弟子系咁嘅，你哋谂下呢种系咪毁谤三宝？所以形象几咁重要呢？我哋四众弟子无论喺几时喺咩场合同一切大众相处，如果令人礼敬三宝、恭敬三宝、赞叹三宝，咁系为三宝增光，系利益众生。如果我哋嘅行为造作仍然仲做恶业，俾人毁谤，俾人轻视，俾人哋因我而做罪业，咁唔系毁谤系咩呀？所以佛弟子生活行持言语举止都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，所以佛讲的那几句话我们都要认真去反省，去思维，点学习避免嗰啲过失？嗰啲过失都系阿鼻地狱嘅业因。骂欲六亲，骂系毁谤。欲是侮辱，家亲眷属，轻慢师长，轻视对师长生傲慢心，无将师长放在眼里，师长的范围亦很大，教我们的老师是师长。我们曾经读过小学，读过中学，有些同修读过大学，直接教过你的都是自己的师长。如果将那个范围再扩大，凡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那些人都是师长。古时候的人知道尊敬，尊敬读书人，读书人教化社会大众，几乎每个读书人都是社会教育的老师。 我们尊重读书人，尊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这种是尊师重道。移风易俗，这种是大善，有几个人懂啊？现在不要说从事社会广泛教育的那些工作人员，以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，我们还有几个人能记得，还有几个人会关怀老师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种是正道，也是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一切众生福祉的根源。所以佛将这两句列在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只要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我们都要孝养，都要奉事。在这个社会上起带头作用，树立好模范，所以每一句意思深广无尽，我们可以用华严来印证佛句句话，它的范围都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区、一个时段。我们学习的人要认清楚，在现在这个地区、现前这个时段应该怎么做法，这种叫贯记，离机相契，这样才能自度度他。无憾善良多数是生于嫉妒心，嫉妒亲为的烦恼亦是与生俱来的，见人家做一件好事，尤其是见到人家超过自己，那个心里头总会难受，难受，但是没有障碍的行为，造业轻。如果在行为上障碍人家的善事，那罪过就重了。戒经里面结罪是看他善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，如果影响越大， 你障碍的罪就越重。他的善行对社会影响不算大，你障碍他，你的罪比较轻。这种是论到果报了。我们学佛是修行人，如果见到人家好事还有这种念头，立刻要警觉到，要生惭愧心。佛菩萨教我们，世间圣贤人亦教我们成人之美。他意思就是遇到人家行好事、行善事，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我们不单止不可以嫉妒，还要去帮助他，成就他。我们帮助他，我们成就他，我们赞叹他，自己所得的福、所得的功德、利益同做的人相等。由此可知，遇到这种事情，吉凶祸福真的在自己一念之间。一念觉是吉，福报现前；一念迷，嫉妒障碍，那是凶，那是灾祸。善事之小者，局限在一个地区，局限在一个族群；善事之大者，不限一个地区，不限种族，不限宗教信仰，大的。古人讲得好，不读华严，不知道如来的境界，不深入华严，不会拓开自己的心量，自己的心量同诸佛如来的心量本来是一样的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我们现在因为迷惑，因为情执，将自己的心量缩得好细，没办法容人，冇办法容事，呢啲系我哋自己嘅过失。所以遇到人哋行善，我哋要热心去赞助。学佛的徒修很多，其中亦有少数就是你老师以前所讲的话，偏陋执、偏见、执着。他学佛局限在佛教的范围之内，看其他宗教都对立，局限在自己那个族群之内， 睇到第啲族群外国人亦就对立。佢亦持戒，佢亦读经，佢亦长斋，佢亦拜佛，但係心量总系脱唔开。睇到我接触唔同嘅宗教，唔同嘅族群，疑虑重重。话净空法师搞咩呀？而家点解唔学法律？点解去搞多元文化呢？我听到之后好难过。我哋佛家教发菩提心，教众生无边誓愿道。嗰啲冇学佛嘅人，佢哋叫多元文化。多元文化系咩？多元文化就系众生无边誓愿道，名词唔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嘅。佢哋唔分种族，唔分族群，唔分宗教，唔分文化，一律平等对待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。你哋諗下，咁唔係众生无边誓愿道係咩呀？人哋真做到啦，我哋日日喺度叫口号，将一切众生当做冤家对头。咁错啦。我哋而家供养其他宗教办的那些养老院、孤儿院、戒毒所、社会种种慈善事业，我们供养一些钱财，佛教徒看到心里难过，为什么将我们的钱送给其他宗教？我反过来问他，养老院我们办不办？要办。孤儿院我们办不办？要办。慈善事业我们应不应该做？应该做，你去做啦。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钱。人家做了，我们去投资，那不是等于我们做一样咯？我股东在里面，你想想啱不啱？既然有人发心去做，我哋投资去参加股东嗰、那个慈善事业，我哋唔系就有一份嘅咩？你哋供养我，我攞去普遍投资，你哋每个人都系社会慈善嘅股东。我冇将你哋啲供养浪费咗。你哋自己亦知道，你哋都系佢哋嗰啲事业嘅老板股东，无论出几多钱，好事啊！点解心量咁细？点解容唔到人？点解唔见得人哋做啲好事？好似好事只准你自己做，人哋做就难过。有意无意造作好多罪业，自己仲以为学佛学得唔错，学得好好，将来堕阿鼻地狱仲唔知点堕嘅。原罗王同你一件一件解释，嗰、那个时候你后悔莫及啦。所以学佛前面两句话讲得好好，一定要心明义理。心明义理呢件事情，如果唔日日读经，日日喺度研究讨论讲学，你点能深入？ 所以归根究底，总是不明白大乘教义的过失。如果心明教义，心明佛理，你那些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消融了。你的想法、睇法、做法自自然然就和诸佛菩萨相应。这段还未讲完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